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。 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马丹，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，乌溜溜的头发披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马丹，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，不管早晨黄昏天天等，迟迟等她心上下山有一天，冬去那个春到有一年，骊山上是青花守着我，雪花飘飘已经过了三年，复兴那个情郎踪影如云烟，骊山上是下山有一天，冬去那个春到有一年，骊山上是青花守着我，雪花飘飘已经过了三年，复兴那个情郎踪影如云烟，骊山上 伤口。